It's 10 a.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Peter, that's my English name. 也就是我的英文名字，就是为了外国人呢，记我的名字呢，比较好用的时候，我们就会取了英文的名字 P-E-T-E-R, Peter. 今天我们讲的是 Lesson 14, 第14课。我们前面讲的几课都是跟数字有关。这些数字在今天这一课我们就要用到了。那么我们今天是用 A 跟 B 两个人在做对话。A 他就讲了，今天是几号啊？今天是几号啊？跟今天星期几是不一样的。还记不记得我们说过，今天星期几啊？ What day is it today? What day?D-A-Y Is it today? 那个 it 可以省得掉，也可以说 What day is today? 回答的时候你可以说 It is Friday today, 或是 It's Friday today, 也可以说 Today is Friday. 所以我们今天讲的呢，就是今天是几号，而不是星期几，所以那个 day, D-A-Y, 我们就不能用了。我们用的是这么一个句子。What's today's date? 听好。What's, 就是 what is 的缩写。I-S。连在一起我们就把 I 去掉，改成一撇。What 加一撇加个 S。念的时候念成 what's。在英式英语会念成 what, what's, 可是在美式的时候它那个 h 的音它就不发出来，只是念成 what, 加一撇加 s, 念成 what's, 就是 what is 的缩写。what 是什么，是 today's, 今天的 date, 日期 d-a-t-e, date,那实际上你的中文要翻成今天是几号，所以我们记的时候就要记这么的整个问句，它的组合要把它记起来，所以跟着我念一下。 What's today's date? What's today's date? 当然你也可以这样讲， What date is today? What dateIs today. Today, 这是我们正常的速度。这样子一般美国人就会发音发成 today. 如果你念得很慢，有人会念成 today. 不过正常的发音都念 today, today. 所以今天几号啊，有两个说法。What's today's?Today's 不是 today is 的缩写， Today's 就是 today 加一撇加 s, 今天的，你要翻成今天的，后头那个 date 日期，今天的日期是什么啊？ What's 是 what is 的缩写。 What is today's date? 什么是今天的日期？实际翻译的时候翻成今天是什么日期啊，今天的日期是几号啊，或者今天是几号。你也可以缩写成 What day is to date? What date? 那个 t 的音要念出来。What date is today? 不是 what day 啊。What date is today? 今天是几号？好了，教完这个之后我们就回答了。今天刚好是7月8号。这个时候呢，你的英文要用 it is 开头。It 就是今天或者是时间，那个 it 是一个代词，就代表今天。It's 就是 it is 今天是 July the 8th 七月八号，就七月后头要加个 the the 的，这个呢英文里头叫做定冠词 the， 但是在元音 a。A 就是元音，你现在听不懂没有关系。那么这时候所谓的元音就是呢啊 ，a、e、a、啊、o、o， 这些嘴巴张开的时候，嘴唇没有闭合，牙齿没有吐出来，不是牙齿没有这个咬合，或者舌头没有吐出来。他们都叫做元音，就只是震动声带的声音，呀哦啊，这些都叫做元音。切开的时候就变成 e it a a a a o 等等 ，u 包括的 o 都在内啊。在上我们的音标课，你就蛮明白了。以后再来，在元音的前面。那个 THE the 要念成 the， July 就是七月，第八天 the 8th， 这个时候就要用到叙述词，我们教过的第八 the 8th， 8th 是 E-I-G-H-T-H， 那么时候也可以用阿拉伯数字八后头加个 TH，这样来代替 July 就是七月 It's July the 8th The 8th 后头是呢 Day D-A-Y 七月的第八天，就是如同我们讲的七月八号。在讲七月八号的时候，你不能说 July 8th 在七月加个八，不能，一定要加个第八，所以 8th，而前面的这个 the 就 THE 啊，它可以省得掉。所以也有人说 It's July 8th 8th TH 那个舌头要吐出来 8th 七月一号呢 July 1st 或是 the 1st 那个 the 在正式的英语里头它是不省得掉的，所以 It's July the 1st。那七月二号呢，就是七月第二天 July the 2nd， 七月三号呢 July the 3rd， July the 3rd。 所以呢我们把 A 跟 B 跟着我一起来念，让我们把这个短短的对话我们把它学起来。今天几号啊？ What's today's date？ 再来一遍，What's today's date? 或者是你也可以讲 What date is today? What date is today? 然后我们马上呢回答，今天是七月八号，跟着我念 It's July the 8th 8th 那个舌头一定要吐出来，上齿下齿轻轻咬住，It's July the 8th， 那个 D 可以省得掉， It's July 8th， 但正式的英语那个 THE 是不省得掉的。所以今天是7月1号呢， It's July the 1st， It's July the 2nd， THE 在一般辅音的前面要念成 the， the 1st，The second, the third.